第66节，此在的时间性与由之发源的更原始的重演生存论分析的任务。液晶剖明的时间性现象不仅要求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肯定它的组间力量，而且恰恰通过这一工作，到时的这种基本可能性才进入眼帘。根据时间性指明此在存在建构的可能性，这一工作我们简称为时间性的阐释，不过这一称法只是临时的。眼下的任务超出了对此在本真的能整体存在的时间性分析以及对操心的时间性的一般描述，而要使此在的非本真状态在其特殊的时间性中明白可见，时间性首先在先行的决心那里显现出来。决心是展开状态的本真样式，而展开状态通常则处在常人以沉沦方式解释自身的非本真状态之中。描述一般展开状态的时间性这项工作，把我们引向切近的操劳在世的时间性敏慧，并从而引向此在的平均的无差别状态。生存论分析工作最先就是从这种平均的无差别状态着手的。我们曾把此在首先与通常处身于其中的那个通常的存在方式称为日常状态。我们在从眼早先的分析时，必须使日常状态在其时间性的意义上暴露出来，从而使时间性包括的问题可得而真相大白，并且使准备性分析似乎带有的那种自明性完全消失。时间性会在此在基本建构的一切本质结构那里得到验证，不过这并不引导我们外在的以表格方式把已经完成的分析按从前表达他们的顺序重新过一遍。时间性分析的进程依循不同的方向，这应使以前的考察变得更加清楚，并将扬弃偶然性与似乎存在的任意性。除了这种方法上的必然性而外，现象本身中的理由也在起作用，它将迫使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来一一进行所要从眼的分析。我自身向来所示的那一存在者的存在论结构集中在生存的独立自助性中，因为自身既不能被理解为实体，也不能被理解为主体，而是奠基在生存中的，所以对非本真的自身的分析即对常人的分析曾被完全放到准备性的此在分析过程之中。现在我们已把自身性明确地收归操心的结构，因此也就是收归时间性的结构，于是从时间性上对持住于自身的状态独立性与持住于非自身的状态不独立性进行阐释自然就变得重要了。进行这一阐释须得条分缕析，各依专题，唯有这一阐释才提供出正当的保障，以防止谬误立论，以及从存在论上对一般的我的存在提的不适当的问题。但不仅如此，相应于它的中心作用，这一阐释同时还将使我们更原始的洞见时间性的道时结构。时间性暴露为此在的历史性，此在是历史性的，这一命题将被证明为生存论存在论的基础命题。这一命题远异于仅仅从存在者层次上确认此在出现在一种世界历史之中这一事实，但此在的历史性却是之所以可能从历史学角度进行领会的根据，而进一步又只有依靠这种领会才可能以特加把握的方式使历史学成为科学。对日常性与历史性的时间性阐释牢牢盯着原始的时间，以便充分地把原始时间作为本身日常时间经验的可能性与必然性的条件揭示出来，作为为其存在而存在的存在者，此在明确或不明确的原本为他自己运用他自己。操心首先与通常是巡视着的操劳，由于为他自己之故而运用他自己，此在用损他自己，由于用损自己，此在虚用他自己本身以及虚用时间， 由于需用时间，此在估算时间，巡视估算的操劳，才使揭示时间，并形成计时。估算时间对在世起组建作用，巡视以操劳的方式进行揭示，凭借计算时间，巡视者的揭示让被揭示的上首事物与现成事物到时间中来照面。室内存在者于是作为在时间中存在着的东西得以通达。我们把室内存在者的时间规定性称为时间内性质或时间内状态。在时间内状态那里，首先从存在者层次上发现的时间成为形成流俗的传统时间概念的基础。但时间性状态这种时间则发源于原始时间性的一种到时方式。这源头告诉我们，现成事物在其中生灭的时间是一种真切的时间现象，而不是伯格森的时间解释，一种在存在论上全无规定的和远不充分的时间解释。要让我们相信的那样，仿佛那种时间是具有质的时间外在化为空间的结果。只有把此在的时间性整理为日常性、历史性和时间内性质，我们才能无所反顾地洞见原始的此在存在论的盘根错节之处。此在作为在世的存在，实际上供室内照面的存在者一道生存，并且欲于他们而生存，从而只有找到了一片视野，能够借以澄清非此在世的存在者的存在，包括既非上首事物亦非现成事物而只存有的存在者的存在，此在的存在才能获得其包罗万象的存在论透彻性。但要阐释凡我们说它存在的那一些东西的存在的初衷演变，就必须充分洞明一般存在的概念。只要还未获得一般存在的观念，重演对此在的时间性分析这一工作就是不完整的，并摆脱不掉种种含混性质。这里且还不去说事实上种种困难，从生存论上时间性上进行的此在分析为它本身之故，就要求在存在概念的原则性讨论的框架内重新再演一遍。 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